化成一片片白云。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

心疼你憔悴的脸，你一定哭过，挣扎了很久，我猜他对你不错。抢救你的爱，你别说，你还是很快乐，他不可能给你幸福的，跟命运交手，输的是我，我拼了命还是失了。早已不是他的对手，就算爱情不可能复活，你别说亲爱的再见了。抢救你的爱，你别说你还是很快乐，他不可能给你幸福的，跟命运交手，是我，我拼了命还是失了。抢救你的爱，你别说你永远想念我，我早已不是他的对手，就算爱情不可能复活，你别说亲爱的再见了，亲爱的再见了。 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染红。

你，使我茫然风暖不可及，令我爱笑爱哭太迷离，没法可以说道理，无从解释怎么要别离，成我孤单的一人做戏，仍思想你，猜想你，再与我一起。原来痴心不会有限期，奉上一生只因怀念你，在每个晚上算归期，只因你在我心依然美。无从解释怎么要别离，成我孤单的一人做戏，仍思想你，猜想你，再与我一起。原来痴心不会有限期，奉上一生只因怀念你，在每个晚上算归期，只因你在我心依然美。

小孩，雨季奉献给大地，岁月奉献给季节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爹娘。 To the Metropolitan. 收拾你给我的悲。 知道。